他一直在努力地挽救这段婚姻，可是我不行，我已经做不到了。娟子，记着，有时候责任要大于爱情。想来想去，我不知道小凤有什么不好，可是就是不行。我也在努力地克制我自己，尽量地不惹她生气，可是她还是误会我。幻想了，可是小凤她也苦啊。 那你还娶西藏吗？陪你一块儿去吧。 娟子，别说这种傻话，你在我眼里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？记着，一定要找一个对你负责任的人。 听过了电视剧《中国式离婚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，再来说一说这部电视剧背后的故事。别看蒋雯丽和陈道明在戏中总是争吵不断，但是在戏外两个人却是合作得非常愉快。蒋雯丽曾经这样说，和陈道明合作非常愉快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，很孩子气，不像一个大明星，平时的生活很简单很清静，没有什么社交，人们觉得他清高什么的，但是合作起来却是真的挺好。他的孩子气表现在他从不在意一般人在意的东西，也从来不随波逐流，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可贵的。在片场上他也是一个很好合作的人，对自己的对手非常体贴和关心，很为对手着想。除了这部《中国式离婚》之外，陈道明也曾经扮演过反派，您知道吗？比方说电视剧《黑洞》当中那个聂明宇。当时陈道明决定接拍这部电视剧，就是觉得这个剧本对自己富有挑战性，而且聂明宇的内心变化是整部剧的关键。当时导演管虎就说，当时一看到陈道明就知道聂明宇非其莫属。下面我们来欣赏电视剧《黑洞》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。 前面老头， 哟， 哎呀，一个见到了还在， 震撼小雨儿。 真是震撼啊！ 你看、 啊、小雨儿， 我是小雨。 哦，小兔崽子，十来年了吧？ 对对对， 来来，坐、 哎。这是你孙子？ 哎，对对对， 小财迷。两碗羊汤。 哎，好，好，来。 没变样儿是？ 来， 辣椒。 明宇，你看我们那会儿是不是跟他们差不多大？ 是啊，今儿在我公司底下直转悠，是不是有事儿找我呀？ 秀芝找你，电话里也讲不清楚。 我跟你讲清楚吧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是为那批车的事儿吧？ 明宇，咱们实话实说，你是什么人，我心里还没数吗？他兄弟是摆在这儿的，真的是很为难的。本来今天我是要去刑警队去报到的，你这儿给我一句话，哎，我这心里一踏实。那今天报不报这个到，在我。 你该报到报你的到，该查你的案查你的案，跟我没关系。 你应该知道38辆豪华车是要杀头的。 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查。 你小子心里从来都鬼。那你的意思是我让他们先查查了？ 查吧。 咱不谈这个了。你现在还拉琴吗？ 琴啊，那东西扔不了，拉。还和中学宣传队那几个有时候凑在一起瞎闹。喜欢还打吗？ 我偶尔还要活动活动。 哪天去我们俱乐部看看。 一定去看看。那好，是这样，我让他们先查查，你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沟通。 那走啊， 我们再联系，我先走，好吧？ 忙啊， 好吧， 好， 不耽误你啊， 没事啊。哎， 再见，老爷子。哎， 真走啊？ 我尽可能天天来吃。 贺清明不行，就用点手段，这事儿得赶快办理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《黑洞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陈道明之才华那是毋庸置疑的，曾经和他一起在电视剧《大汉天子》当中合作过的演员陈莎莎就说，陈道明在剧中扮演的东方朔很多次都需要挥毫泼墨的时候，根本就不需要找人来写，陈道明全部自己搞定。更令陈莎莎感到意外的是，在戏中有一幕是东方朔为窦太后吹笛子的戏，陈道明也是熟练的当场表演一首完整的曲子。除了会吹笛子之外，陈道明还会拉手风琴，比方说在电视剧《黑洞》中，陈道明扮演的聂明宇就是一位拉手风琴的高手。我们来听一听他拉的水平到底怎么样。刘震汉到老同学聚会上想找聂明宇寻漫情，刚去的时候就看到聂明宇在拉手风琴，刘震汉即兴唱了一把。 嘿，你好，谢谢啊。 哎，刘震汉，哎，同学都在里边听戏吧。 刘翠华， 谢谢。 你没唱了，嗓子不行。快下来吧。 好。干嘛呀？ 出来。来，上这儿。我想跟你谈个正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现在摆的这个位置是吧？你跟我说一句实话，我心里就明白了。 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了半天没听明白。 哎，你不是说的？你让我查吗？我现在查了。 嗨，查查的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 不没有吗？你们不是还是怀疑吗？我告诉你，震撼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查了也是白查。 你不说是兄弟吗？兄弟，我就告诉你，什么事儿没有，真的。弄不好，震撼，我倒担心给你自己惹什么麻烦。算了吧，真的，干点什么不好啊？真的，哎，同学都等着呢，进去。 不会吧，明宇，你听我的， 我现在是提前跟你打招呼，提前跟你说，到时候出了事儿你就甭怪我了。 振汉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我告诉你，不能说是笔笔都非常干净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更不会接触到什么犯法的事儿。你说那个走私离我太遥远了，所以我说你啊，算了吧。 听过了电视剧《黑洞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分享陈道明演艺道路背后的故事。在2002年，一部《无间道》横空出世，由于票房的成功，这部电影迅速拍摄了续集，而《无间道三之终极无间》也向陈道明抛出了橄榄枝。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，在电影当中汇集了当时华语影坛的佼佼者，黄秋生、曾志伟、刘德华、梁朝伟、黎明等等，这些演员都对陈道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尤其是在戏中和陈道明对手戏份非常多的曾志伟和黎明都说，陈道明是特别值得珍惜的对手。在现如今的华语电影中，很少可以看见这样沉下心去认真表演的演员了。下面就为您送上电影《无间道三之终极无间》当中的精彩片段吧。韩琛指派陈永仁去和陈道明扮演了沈城交易，谁知道韩琛为了试探沈城竟然欺骗了他。交易现场沈城没有看到韩琛的身影，就询问道： 韩先生，陈哥没到吗？他弄到哪儿去了？ 你自己问韩琛。 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打我的头啊？啊！ 我没瞄。起来！ 起来！你们是一伙的？你们是一伙的？ 对不起，我是警察，随便开枪吗？让我省下一颗子弹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警察？是啊，我在警校写报告最拿手，杀了你们两个，我喜欢怎么写都行。 他不是韩深的人， 你也不是沈城。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影片《无间道三之终极无间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。其实在演艺圈当中，很多人都知道陈道明不喜欢应酬，基本上是滴酒不沾，而且陈道明也不太喜欢跟朋友们在酒桌上把酒言欢，他的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若水，更多的时间他更喜欢在家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他曾经这样说过，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他最喜欢的就是待在家中跟女儿谈谈心唠唠嗑。说过了陈道明的故事之后呢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，刘德华梁朝伟合唱的《无间道》。歌声过后我们继续聊。 我不愿意结束，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，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，已经忘了身在何处。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？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？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？是没有人愿意认输，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，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。 的长度，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，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。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路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去不到终点，回到原点，享受那走不完。想回顾难的麻木，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，但我想你，你想我，怎么会孤独？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。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。既然没终点，回到原点，我想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和您一同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内地的实力派演员陈道明的艺术人生吧。很多人都知道陈道明是实力派演员，但是陈道明曾经还是一位歌手，您知道吗？而且还被人称为是情歌王子。虽说陈道明没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，而是成为了一名实力派的演员，不过在《爱似百年》这张专辑中，我们却难能可贵地听到了他的歌声。好了，到这里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到这儿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陈道明演唱的歌曲《不说》。在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是不是坐得太少，是不是想得太多，如果能够找人随便聊点什么，那样的日子也许好过。太多，朋友已经散伙，爱情剩下爱我，星星也在暗暗地想我。不说不说，请不要说，一个人应该学会寂寞。不说不说，你不要说，寂寞的日子我会自寂寞。不说不说，请不要说，你只需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不说不说，你不要说，常常也会有快乐。想得太多，如果能够找人随便聊点什么，那样的日子也许好过。有没有给的太少，有没有要的太多，朋友已经散伙，爱情剩下半个，星星也在暗暗地想我。 要说一个人应该学会寂寞，不说不说，你不要说，寂寞的日子我会自己过。不说不说，请不要说，你只需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不说不说，不说，请不要说，一个人应该学会寂寞。不说不说，你不要说，寂寞的日子我会自己过。不说不说，请不要说，你只需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不说不说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高跟和红唇，放死圈的圈子面，圈圈圈，打不开的心门，拿着之后闷闷闷。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间的先生好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外面的你，我只想到过去，多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只会永远恨你。 命运的人只想由何来去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活得很好。